最近有了新对象，我还是住在那个老地方，生活很平淡，早习以为常，但心还偶尔荡漾，以为自己懂得爱才放开，后知后觉你其实想依赖，过去那些遗憾把我慢慢击穿，人心里有个洞，怎么想都觉得好难，爱情与我无关，舍不得回头看，让你流泪的我像一个逃犯，幸福与我无关，说过的又不算，心酸我自己承担。让你流泪的我像一个逃犯，幸福与我无关，错过的又不算，心酸我自己承担，悲伤也与你无关。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3到4级。春季气温多变，提醒您时刻关注天气情况。 泥巴公社4年品牌积淀，遍布全国18城，30家门店。4月29日，封装店盛大开业，双店同庆，专注二手房、毛坯房装修、局部改造。5月省心装服务，你旅游我装修。泥巴公社装饰，400818-6161。 好音乐九五九。

生气真的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把自己搞成内伤又何必呢？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要试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高兴兴的起床，每天晚上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看错人。真正的感情永远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的，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正能量。

觉得自己怎么打扮走在街上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只要和好朋友随便一收拾一同出街，美丽指数立即登顶。分开时是小红和小丽，可是在一起呢就是沧海和秋水，是青霞和曼玉。总之呢，和长得好看的闺蜜在一起就是天下无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像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是佢当咗我系姊妹。 我喜欢的女孩，她把我当女孩，要想对她表白，我的真爱。她爸爸说我乖，她妈为我做菜，我愿意为她做女孩， 都不知点算好，真的。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 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你说不能失去我，在你世界里我就像太阳，没了我你没方向，你要我做你伴娘。我喜欢的女孩，把我当作女孩，要想对她表白，我的真爱。她爸爸说我乖，她妈为我做菜，我愿意为她做女孩，为她做女孩。 一个好人呢，不是因为好人有好报，是因为这样呢心里会很安稳很踏实。去运动健身呢，不是因为运动就会变美，而是因为喜欢跑跑跳跳的感觉。去变成更好更强的人，不要以为变好变强就会有人崇拜有人爱，而是因为这是你想走的路，这是你想要过的人生，要享受不要图求。 你陪桃木想要钱，他会一招不要脸，我呀呀呀输在没有钱，输在没有钱。

就是幸福。谁懂得追寻的孤独，爱始终飘渺虚无，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我不停不停不停，我忘了忘了结束，你值得不哭。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我不断不断陷入，太过太过在乎，想把你留住。看不到爱情的归宿，竟永远不会平静，会满足。我不停不停付出，我忘了忘了结束，你值得不哭。昨天太多深情刻骨，我爱你怎会是盲目。 清早年放荡不羁，到了后来呢，转型成了一个浪漫的情歌诗人。思路虽然不及齐秦之前的那些专辑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是却听得出齐秦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掌控能力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阶段。那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火柴天堂》《悬崖》这些歌曲，都成为了齐秦音乐生涯后期的代表作品。 后日，如果我无从躲避，我只想知道是什么道理。 不是那么简单，我想要慷慨，却难忘怀。你走后，情绪总是好是坏，泪干了又发呆，我的心就像多变的海。不要在远方说你很想我，我的泪会禁不住掉下来。看另一个天空，是你要追求的结果。 看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